你好，我是卢炳胜。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从小作坊到工厂，什么是 Selenium Grid， 如何搭建 Selenium Grid。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一起进入测试基础架构这个新的系列了。我将用四篇文章的篇幅，从零到一，为你深入剖析大型互联网企业的测试基础架构设计以及其原始驱动力，和你探讨测试执行环境设计、测试报告平台设计以及测试基础架构与 CICD 集成等内容。当然在这其中还会涉及到很多具有前瞻性的设计创新。虽说测试基础架构是资深测试开发人员的必备技能，但此时你可能并不清楚测试基础架构到底指的是什么。没关系，当你阅读完这个系列的文章之后，相信你一定可以对测试基础架构以及其关键设计有一个清晰全面的认识。所以今天我就先和你分享一下我眼中的测试基础架构到底是指什么。测试基础架构指的是执行测试的过程中用到的所有基础硬件设施以及相关的软件设施，因此我们也把测试基础架构称之为广义的测试执行环境。通常来讲，测试基础架构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测试执行的机器；第二，测试用力代码仓库；第三，发起测试的 Jenkins job； 第四，统一的测试执行平台；第五，测试用力执行过程中依赖的测试服务，比如提供测试数据的统一测试数据平台，提供测试全局配置的配置服务，生成测试报告的服务等。由于测试基础架构的核心是围绕测试执行来展开的，所以我们就先来重点讨论执行测试的机器部分。这部分内容的展开，我会从早期最简单的方式谈起，然后探讨这个方法在实际执行中的弊端，并由此引出我们今天的讨论主角 Selenium Grid。 先试想一下，你要在一个典型的测试场景中基于某种浏览器去执行 Web 应用的 GUI 测试，这时你首先要做的就是找到对应的机器，并确保上面已经安装了所需的浏览器。如果这台机器上还没有安装所需浏览器的话，你需要先安装这个浏览器，一切准备就绪后，你就可以使用这台机器执行测试了。如果你要执行的测试只需要覆盖一种浏览器的话，那就很简单了，你只要事先准备好一批专门的机器或者是虚拟机，然后安装好所需的浏览器就可以了。同时如果测试用力的数量也不是很多的话，你需要的这批机器或者虚拟机的数量也不会很多。执行测试时，你只要将需要使用的那台机器的地址提供给测试用力就可以了。其实这种模式就是典型的小作坊模式。小作坊模式的特点就是人工维护一批数量不多，通常在30台以内的执行测试的机器，然后按需使用。对于小团队来讲，小作坊模式的问题并不大，但是随着测试覆盖率要求的提升以及测试用力数量的增加，这种小作坊模式的弊端就逐渐显现并被不断的放大了。其中最主要问题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当 Web 应用需要进行不同浏览器的兼容性测试时，首先你需要准备很多台机器或者虚拟机，并安装所需的不同浏览器，然后你要为这些机器建立一个列表，用于记录各台机器安装了什么浏览器。最后你在执行测试时需要先查看机器列表以选择合适的测试执行机。第二，当 Web 应用需要进行同一浏览器的不同版本的兼容性测试时，你同样需要准备很多安装有同一浏览器的不同版本的测试执行机，并为这些机器建立列表，记录各台机器安装的浏览器版本号，然后执行测试时先查看列表以选择合适的测试执行机。第三，测试执行机的机器名或者 IP 发生变化时，以及需要新增或者减少测试机时，都需要人工维护这些机器列表，很显然这种方式效率低下且容易出错。第四，在 GUI 自动化测试用力数量比较多的情况下，你不希望只用一台测试执行机以串行的方式执行测试用力，而是希望可以用上所有可用的测试执行机以并发的方式执行测试用力，以加快测试速度。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你还是需要人工管理这些测试用力和测试执行机的对应关系。这四种情况的问题可以归结为测试执行机与测试用力的关系是不透明的，即每个测试用力都需要人为设置测试执行机。为了改善这种局面， Selenium Grid 就应运而生了。一方面，使用 Selenium Grid 可以让测试机器的选择变得透明， 也就是说，我们只要在执行测试用例时指定需要的浏览器版本即可，而无需关心如何找到合适的测试执行机，因为这寻找符合要求的测试执行机的工作 SeleniGrid 可以帮你完成。另一方面， SeleniGrid 的架构特点天生就能很好的支持测试用例的并发执行。接下来我就和你详细聊聊到底什么是 SeleniGrid， SeleniGrid 的架构是什么样的。从本质上讲， SeleniGrid 是一种可以并发执行 GUI 测试用例的测试执行机的集群环境，采用的是 Hub 和 Node 模式。这个概念有些晦涩难懂，我来举个例子吧。假如现在有个律师事务所要接受外来业务，那么就会有一个老大专门负责对外接受任务。收到任务后，这个老大会根据任务的具体要求找到合适的手下，然后将该任务分发给手下去执行。那么这个老大是怎么知道哪个首相最适合处理这个任务呢？其实这个老大手下的每个人都会事先报备自己具备的技能，这样老大在分发任务的时候就可以做到有的放矢了。现在我们再回到 SeleniGrid， SeleniGrid 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 SeleniHub， 另一部分是 SeleniNode。 将这个律师事务所的例子与 SeleniGrid 做个类比，他们的对应关系是：第一，这个对应的老大对应的就是 SeleniHub；第二，具体执行任务的手下对应的是 SeleniNode；第三，老大接受到任务后分配给手下执行的过程就是 SeleniHub 将测试分配到 SeleniNode 执行的过程；第四，老大的手下向他报备自己技能的过程就是 SeleniNode 向 SeleniHub 注册的过程。也就是说， SeleniHub 用来管理各个 SeleniNode 的注册信息和状态信息，并且接收远程客户端代码的测试调用请求，并把请求命令转发给符合要求的 SeleniNode 执行。现在我们已经搞明白了什么是 SeleniGrid 以及 SeleniGrid 的工作模式。 SeleniGrid 的功能是不是很炫酷呢？那么 SeleniGrid 搭建是不是很难？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如何搭建自己的 SeleniGrid 吧。在这里我会依次给你介绍传统的 SeleniGrid 和基于 Dock 的 SeleniGrid 的搭建方法。通过这部分内容，我要达到的目的是可以帮你搭建起属于自己的 SeleniGrid。 我将通过一个实例和你分享如何搭建一个传统的 SeleniGrid。 现在我们需要的是搭建一个具有一个 Node 的 SeleniGrid。 那么通常来讲，我们需要两台机器，其中一台作为 Hub， 另外一台作为 Node， 并要求这两台机器已经具备了 Java 执行环境。第一，通过官网下载 SeleniServer Standalone Version.java 文件。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不管是 Hub 还是 Node 都使用同一个架包启动，只是启动参数不同而已。第二，将下载的架文件分别复制到两台机器上。第三，选定其中一台机器作为 SeleniHub， 并在这台机器的命令行中执行以下命令： java-ja SeleniServer Standalone Version.ja-row-hub。 在这条命令中， -row-hub 的作用是将该机器启动为 SeleniHub，启动完成后，这台机器默认对外提供服务的端口是4444，然后你就可以在这台机器上通过访问 localhost 4444 grid console 观察 SeleniHub 的状态，也可以在其他机器上通过 Hub 的 IP 地址4444 grid console 观察 SeleniHub 的状态。其中 Hub IP 是这台 SeleniHub 机器的 IP 地址。由于此时还没有 Node 注册到 Hub 上，所以你看不到任何的 Node 信息。第四，在另一台作为 SeleniNode 的机器上执行以下加命令。这条命令中 -row Node 的作用是将该机器启动为 SeleniNode， 并通过 -hub 指定了 SeleniHub 的节点注册 URL。 执行成功后，你可以再次打开 Hub IP 4444 grid console 观察 SeleniHub 的状态。此时你可以看到已经有一个 Node 挂载到了 Hub 上，这个 Node 就是用来实际执行测试的机器了，并且这个 Node 上已经缺省提供了5个 Firefox 浏览器的实例，5个 Chrome 浏览器的实例和1个 IE 浏览器的实例，同时默认允许的并发测试用例数是5个。如果你想要自己配置这些内容，可以在启动 Node 的时候提供不同的启动参数，具体可以指定哪些参数，你可以参考 SeleniGrid 的官方文档。第五，完成上述操作后，在测试用例中通过以下代码将测试指向 SeleniHub， 然后由 SeleniHub 完成实际测试执行机的分配与调度工作。其中最关键的部分是创建 Remote Web Driver 实例的第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不再是一个具体的测试执行机的 IP 地址或者名字了，而是 Selenium Hub 的地址。至此我们就已经完成了 Selenium Grid 的搭建工作。正如上面的五个步骤所示，这个搭建过程非常简单，接下来你就自己动手尝试一下吧。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基于 Docker 的 Selenium Grid 的搭建方法。目前 Docker 的技术广泛普及，再加上它的轻量值、灵活性等诸多优点，使得很多软件都出现了 Docker 的版本，当然 Selenium Grid 也不例外，所以我也会在这里和你简单介绍一下基于 Docker 的 Selenium Grid 的搭建过程。在这个搭建过程中，你将会发现 Docker 运行 Selenium Grid 的话，机器的利用力会得到大幅提升，因为一台实体机或者虚拟机往往可以运行非常多的 Docker 的实例数量，而且 Docker 实例的启动速度也很快，因此相对于虚拟机或者实体机方案而言， Docker 方案可以更高效的创建 Node。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如何基于 Docker 来搭建 Selenium Grid 吧。在基于 Docker 搭建 Selenium Grid 之前，你需要先安装 Docker 环境，具体安装方法你可以参考 Docker 的官方文档。接下来你就可以通过几条命令分别启动 Selenium Hub 和 Selenium Node 了。这几条命令分别是 Docker Network Create Grid， 创建了 Docker 的网络 Grid， Docker run-d-p-444444-net-grid -net Selenium Hub， 是以 Docker 容器的方式启动了 Selenium Hub， 并对外暴露了444端口。 Docker run-d-net-grid-e-hubhost 等于 Selenium Hub-v， 是以 Docker 容器的方式启动并挂载了 Chrome 的 Selenium Node。 Docker run-d-net-grid-e-hubhost Selenium Hub-v，是以 Docker 容器的方式启动并挂载了 Firefox 的 Selenium Node。 相比基于实体机或者虚拟机搭建 Selenium Grid 的方法，基于 Docker 的方式灵活性更大，启动效率也更高，可维护性也更好。而且在更高级的应用中，比如当我们需要根据测试用力的排队情况动态增加 Selenium Grid 中 Node 数量的时候， Docker 都将是最好的选择。关于这部分内容的具体细节，我会在后面两篇文章中详细展开。现在我总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今天我从测试基础架构的概念讲起，并和你分享了传统 Selenium Grid 和基于 Docker 的 Selenium Grid 的搭建方法。首先，测试基础架构指的是执行测试的过程中用到的所有基础硬件设施以及相关的软件设施，包括了执行测试的机器、测试用力代码仓库、统一的测试执行平台等。而今天我针对测试执行的机器这个主题展开了分享。在最早期的测试执行环境中，采用的方法是由人工维护一批数量不多的执行测试的机器，然后按需使用完成整个测试过程，这也是典型的小作坊模式。随着测试需求的日益复杂，小作坊模式的缺点也暴露无遗，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测试执行机和测试用力的对应关系不透明，以及由此带来的测试用力并发难以实施的问题。于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出现了 Selenium Grid。简单的说， Selenium Grid 就是一种可以并发执行 GUI 用力的测试执行机的集群环境。由于它采用的是 Hub 和 Node 的架构模式，所以很容易的就解决了小作坊模式的测试用力和测试执行机间的不透明关系，以及测试用力并发执行的问题。而 Selenium Grid 的搭建也是非常简单的，其中 Selenium Grid 的搭建只要在理解了 Selenium Grid 的架构之后，通过 Java 命令来分别启动 Hub 和 Node 即可。而基于 Docker 的 Selenium Grid 在搭建时就更简单了，直接通过 Docker 命令来运行已经分装好的 image 即可。这么看来， Selenium Grid 功能强大，搭建方法更是简单，也因此已经广泛应用在测试执行环境的搭建中。最后我给你留下一个思考题，目前 Selenium Grid 已经有 Docker 的版本了，你有没有考虑过可以在云端，比如 PCF、 GCP、 AWS 上搭建 Selenium Grid 呢？在我看来，这将是未来的主流方案。你也有类似的看法吗？感谢你的